骨肉尽流浪走四方。哦，八佛是怕情丝乱，家儿女私情放，谁知偏又不能放，为什么我对他重视。